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那些熟悉的或者说是你期待的城市，有一些地方也许你根本没有踏上过它的土地，但是你却对它非常的熟悉，可能是从小时候的课本，可能是从一本小说，或者是从朋友圈里的照片。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继续来听这些歌里的城。这是一位大叔级的歌手，今年已经46岁的伍佰，早年觉得非常酷的歌手，一个是那个时候唱着《狼的奇情》，另一个就是伍佰。他有长长的头发，一个大的墨镜，穿着黑色的皮装。他的音乐，尤其是那些和爱情有关的，不是那个年代习惯的绵长密意，而是非常的豪迈的悲伤，是用了嘶哑的嗓子喊出来的自己的心事，听起来让人觉得很真实，也很踏实。当然他在唱这首歌的96年的时候还很年轻，因为刚刚看完了一本小说《挪威的森林》，便顿时来了灵感，写了一首歌，想了半天也找不到合适的名字，索性就直接用了书的名字《挪威的森林》。也因为这首歌，让我们对森林，那个拥有着森林的城市，充满了幻想。 空气充满宁静，雪白明月照在大地，藏在你最深处的秘密。或许我不该问，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应该是我不该问，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或许我不该问，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应该是我不该问，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其实一首歌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就像是一尊它的软雕塑，你看不见却可以听得见。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听听这些歌垒的城，这是一座因为一首歌而闻名的小城镇，康定。康定情歌，这是一首很老的歌，老到比我的年纪要大上许多。歌词里有很多的溜溜，溜溜这个词我觉得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受。我想能够写出这样一首歌的人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在96年的时候，当地的甘孜报也曾经悬赏万元去寻找康定情歌的作者，不过最后都没有最终的消息。倒是有不少人说他的作者可能是李一若，他在成都读大学的时候和一个姓李的姑娘恋爱，那个姑娘是康定人，他们结伴在康定跑马山游玩的时候唱了这首歌，只是后来家人反对，婚事未成，最后还是依靠这个康定姑娘的相助才完成了大学学业。这是一个不完美的爱情，但是却留下了一首最美的情歌。我没有去过康定，但是很向往这个地方，理由正是因为这首歌。 跑马溜溜的山上， 一朵溜溜的云游，段段溜溜的照在炕顶，溜溜的成油，月亮弯弯，炕顶溜溜的成油，离家溜溜的大街，人才溜溜的好友，张家溜溜的大哥，看上溜溜的大友，月亮弯弯，看上溜溜的大友。 多少溜溜的男子可以任你爱，又有多少溜溜的时光可以任你留呢？歌曲和城市的记忆，关于台湾，因为有三首歌，有三个地方是我们必须去的，一首是外婆的澎湖湾，还有一首是鹿港小镇，最后一首则是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每一个在冬天去台北的游客都希望能够恰好碰上一场雨，正好能够回忆在90年代我们心中期待的梦中情人孟庭苇在这首歌里唱到的台北的雨究竟是什么样子。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冬季到台北

想当我天真，是说谎的爱人，是吧？让我无从追问。 夜是那么黑，看不清悲喜界限，任谁都好累，青春只剩一滴眼泪，我变成了谁，不自由为爱放逐灵魂，心事就不伤悲，明知爱很珍贵，也照亮了夜，痛战胜了痛，然而春去春回，长大成人，滋味最黑的黑是背叛，最痛的痛是原谅，不是那么轻可以覆盖一切，放过手的不是昨天明天，你我风吹过的雪，爱的记忆都溶解，这一颗心谁都好累，青春只剩一滴眼泪，我变成了谁，不自由为爱放逐灵魂，心事就不伤悲，明知爱很珍贵，也照亮了夜，痛战胜了痛，然而春去春回，长大成人，滋味最黑的黑是最痛的痛是原谅，不是那么轻可以覆盖一切，放过手的不是昨天明天，你我风吹过了雪，爱的记忆都溶解，这一颗心能承受的虚伪我来体会，我愿拥抱你，你给不起的未来我来告别，也是那么黑，也是那么黑，也是那么黑，也是那么黑，也是那么黑。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歌里的城。这首歌其实最著名的形态是一首诗，它可以说是徐志摩的标签之作，在文坛之上 只要听到这一句再别康桥，便知道是公子驾到。康桥虽然在英国，但是因为这首诗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不算陌生。康桥所在的是英国著名的剑桥，离开英国多年之后，徐志摩曾经事先谁也没有通知，一个人悄悄地来到康桥找他的朋友，但是遗憾的是他的朋友一个也没有在，只有他熟悉的康桥在默默地等着他。他也因为这个情景写下了这首著名的《再别康桥》。这首诗后来被李健唱成了一首歌。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那波光里的艳影在我心头荡漾，软泥上的清醒悠悠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绿荫下第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青青草更青出满宿，满载一船星辉，在星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再别康桥，徐仲波当年留下的是一首英文版的诗，是一位不知名的中国人翻译过来，这个译名到如今也是无从查找了。一座城或许就是你心里的一首歌，不上班的日子里你会飞往哪个人的城呢？最后这首歌交给张清芳，飞往你的城，我们明天见吧。 从前的霓虹。